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係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係講下呢個疫苗通行證嘅禍都唔會有錯啊！ 冇錯 啊， 真嘅。 咁未講之前咧，我要話俾網友聽，咁因為咧今日咧錄音嘅時候咧，我係好倉促嘅啊，因為咧其實錄音嘅時候咧，我依家喺越南。OK， 喺度係 啦。咁呢啲我留翻嗰邊嗰邊先講。 但係你去咗第二次啦， 係啦，第二次啦。咁嗰啲留翻另外一個環節先講咁樣。今日咧其實即係錄音嗰日咧就十二月三十號。咁今日嘅咧係一個好我幾唔開心日子嚟，變咗突然間。 点解？ 就因为我 今日 啊，今日我啊球王比例就今日， 哎呀， 与世长辞啦， 八十二啊！ 即系我就真系想讲一讲，你唔好睇波噶，系嘛？ 我唔睇，我就睇世界杯噶咋。 O K， 我系觉得球王比例咧系代表咗足球啊， 系可以。 即系我你唔好同我将马拉多纳同球王比例嗰个层次去分。 系 马拉多纳系一个球王，佢系好充满娱乐性。咁你话偶像级人物咧，马拉多纳就系嘅， 系 佢 O K， 佢系我偶像嚟嘅。OK， 而呢个崇拜一个偶嗰、那个偶像就唔系一个偶像，即系嗰啲唱歌偶像，一个好实力派嘅偶像咧，就系比利。 哦，因为嗱，我想讲下先。 好啊， 因为我最近都睇到 YouTube 系即系关于啲足球嗰啲啦，多咗啦，系有比利啊、马拉多纳啊，甚至乎美斯都有讲嘅。 嗯， 咁比利生于嗰个年代个意义系唔同嘅，好多人都话比利系同马拉多纳，即系个年代其实相差 好唔系啊。即係好多人將咪比利同阿馬拉多納比啊， 係冇得比 啊！其實真係冇，真係冇得比，呢個神嚟話聲咧。即係我想話佢聽，以前啲人係睇籃球多啊。 嗯， 即係咁多個運動嚟講，足球唔算係一個好普及睇嘅睇嘅運動嚟嘅。即係佢可能某程度同跳水啊、賽馬啊或者冰壺啊咁上下都冇，不過可能冇咁冷門。即係嗰陣佢唔係好熱門嘅運動嚟嘅。就自从比利赢世界杯嗰次， 嗯， 喂，原来以前足球系点样，知唔知啊？ 六几年啊，五几年定六几年啊？ 我都唔系好记得，我唔知啊。你知唔知以前足球点样噶？你交俾我，我交俾你，我抢到个波，我有大脚射埋去，系完全冇技巧嘅。其实就好咁闷啊，睇足球，一个体力运动嚟嘅啫。佢哋又唔紧张，唔刺激嘅，因为冇比数噶嘛。其实有时系可能比零冇比数，啲人唔中意噶嘛。好啦。一到比利，哇！原来可以咁样扭法噶， 嗯， 你话仲可以传大射啊？喂，佢系咁咩？佢系将个足球艺术化咗，喂，好啦，好睇喎！你我咁样举例，你攞嚟可能太远长你唔知。我讲个简单少少嘅例子俾你听。嗱，你我唔好话赞唔赞中国啊，中国女排，嗱，以前系球咧就系升起个波就咁打落去嘅啫 ，OK。好啦，自从中国女排有啲咩前掩后打 2.5 啊，前面跳起，隔篱嗰个先至系真噶，玩啲咁嘅技巧啊。喂，跟住啲人就中意睇，哇咁捻过瘾啫！原来排球可以咁样打噶，即系前面跳起嗰个系假嘅，后边嗰个先真噶。喂，原来系花式嚟噶，咁从之后咧，排球就开始好多人睇啦。比利就系足球嘅代表，足球代表。以前啲人真系唔好话唔好睇，一样有人睇。但系就唔系咁热衷嘅， 嗯， 唔好话样，唔好咁热衷嘅。佢唔够篮球多人睇，即系篮球真系紧张刺激噶嘛。 都系 啊。但系一比你之后，哇，原来可以咁玩法，屌你咁扭几个比你最叻就扭波个左右脚都得噶嘛。 森巴足球啊。 啊，即系森巴足球带领晒，跟住成个全世界都系行佢嗰条路。 即系我有睇个 YouTube 讲森巴足球就系用晒身体任何部分， 任何部分嘅波系啦， 即系膊头以下唔得， 系啦， 就系用咗佢咁样， 就系比利啦。以前就唔系嘅，头顶脚踢就系佢脚踢嘅啫，系甚少啦。扭人都有嘅，但就唔会咁多。比利一个扭几个啊，即系你，即系你好啦好睇嘅。咁自从嗰次之后咧，哇！啲足球就风魔啦， 嗯， 即系因为比利先风魔。如果冇比利嘅话，可能而家都系篮球最多人睇嘅。 都好，其实足球就唔同嘅， 啊、 即系嗰个场有咁多啊，即系赚嘅钱系多好多嘅。 即系如果唔系足球，唔系比利嘅话咧，你可能你坦白讲啊，你打美式嗰啲系咪先都好多都好大个场，系咪先？ 嗯。 但系你始终嗱，美式嚟都多人睇噶，你嗰啲好似啲冰上嗰啲 bocce 啊，都多人睇噶。但系去唔去到足球嗰样嘢咧， 以前可能美式足球就好睇过，多人睇过足球嘅 football 嘅。但而家啲 football 就系而家，因为俾你之后就全部横扫晒，横扫成个体育啊！话俾你听，咁坦白讲，即系所以如果冇咗俾你，个足球唔会咁发达，佢就可以话咧，佢所以我就话足球咪俾你就代表咗足球，足球就即系代表俾你。巴西我俾你谂一个人，你谂啦，巴西系边个名人咧？你都只系谂到俾你嘅。 诶，系噶， 佢先坦白讲你嗱，你成日将阿马拉多拿同阿比利比啊嘛， 嗯， 你话阿根廷我都谂多个捷古华拉啦，跟住先到你个呢、這个呢、這个，我知阿根廷唔算系个名，但我都谂起个捷古华拉啦，系咪先？个籍有少少唔同嘅，但我谂起个捷古华拉，跟住谂起个马拉多拿啦，系咪先？都系咁样啦， 嗯， 但系咁比利就只巴西，你只系谂到一个。即系佢今日国家代表， 嗯， 国家代表足球代表，啊，今日啦，啊，就不幸啦，呢、這个即系 82岁， 咁 抢癌好似， 咁我都真系不幸嘅，或者真系不幸嘅，坦白个形象又好，系先，你唔做马勒当流，又烟又酒又女人， 人哋话佢系灯嚟噶嘛， 灯就唔紧要啦，老烧都灯啦，老烧都灯啦，佢咁样咁样 受 欢迎， 全香港最受欢迎嘅 YouTuber 系老烧，即系时政方面啦， 所以我觉得。即系啊！我到而家我都觉得好啦，我识嘅，我都唔系好开心啊！话真系咧，即系睇下我做，起码啊，你知我做呢啲节目好少，通常讲时政好少讲啊呢个，但系呢一个真系好捻特别， 嗯， 即系坦白讲，有啲明星死我唔会点讲嘅，但系呢个真系好捻特别，我真系唔讲唔得， 嗯， 即系我都翻大信里边 ，OK， 好啦，有冇嘢补充？ 嗯， 有冇嘢补充？ 暂时俾你都即系一个时代嘅终结啦， 系啊， 即系感觉好似啊，即系有感觉啫。 啊 okay， 好似个新球王出现咧，就阿比利就要离开咁。 即系美斯，喂唔系噶，美斯都圆圆地噶啦。 美斯职业生涯要完咗，但系佢未死嘛。 佢未死。 都好奇怪，我又觉得，即系有时个世界好得意啊。 追紧佢，八国追紧过嚟噶啦。 阿根廷嘅球王马拉多纳， 嗱挂咗， 咁啊先至到美斯做，真系正正式式，因为佢攞完世界杯要大满贯啊嘛，已经叫做，即系乜嘢荣誉都攞晒。之前系争个世界杯啊嘛。咁啊，即系好似好遗憾咯，冇得两大球王一齐，都系阿根廷人喺度庆祝咯。 跟 住马拉多纳佢啱啱走冇几耐，因为好似上年啫嘛，应该 两年啦，走咗两年，两年啦， 系咯，就系、 是、咯。咁坦白讲啊，你话有人可以成就赢到比利嘅，冇啊，暂时未见到有。 嗯， 三届 比利 巴西 世界杯冠军三届， 啊，真 系连住。不过比利有样嘢俾人话咧，就佢冇去欧洲踢过波，都系喺南美洲。 Okay。咁样坦白讲， 佢嗰个年 美斯一定系睇，基本上喺我嚟讲，睇佢一个球会嘅啫嘛，就挂咗嘅啫嘛。而家当然唔系啦，而家多一个啦。 马拉多纳都有去，有系又喺欧洲踢波噶嘛。 系， 拿波里嘛，意大利。 但系坦白讲，好多人都服务一个球队嘅啫。 当 系 巴塞 先系嘛，巴塞啫。跟住而家都就转咗会啦。咁我哋唔关嘢，净系讲比利嘅啫。因为其他喺我嚟讲。甚至乎而家美斯都唔够我觉得比利神嘅，佢真神嚟话真，佢偶像两个偶像嘅话，都话呢个系神嘅偶像，一个即系人嘅偶像嘅。 唔系因为同我哋距离，因为我哋真系冇睇过佢踢波噶嘛，其实 系真系冇睇， 都系睇翻啲旧片啫嘛。 嗱，佢真系系令人即系动心噶， 即系我哋当年系冇睇过，同埋当年嘅人喺香港亦都冇可能睇佢直播， 系 都系可能睇啲嗰啲电影，即系 飞过嚟啊咁样系咪先？咁啊，我安息啦。我呢个偶像啦，真系偶像嚟嘅，系都我唔好话奖中就好欣赏佢啦，咁啊 OK 啦，咁讲完呢样嘢啦，我都要讲下啊取消咗个疫苗通行证， 嗯， 你知唔知取消咗疫苗通行证之后咧，系发生咗咩事咧？ 系咩事啊？ 取消咗疫苗通行证之后咧，就即刻有啲分化出嚟啦， 嗯， 即系本来咧冇事冇干嘅，其实啊咁样就早两日咧，我发咗个 post 嘅，咁个 post 咧喺 Facebook 度嘅，咁啊其实我可能觉得会好大争议嘅，啊咁应该可能俾人屌话啊，但反而就冇，即系其实系咩事咧？咁我就点样讲咧？我搵翻嗰个 po 出嚟先啦。 即系好啲咩争议法先？即系个疫苗通行证，即系讲紧就系打针唔打针嗰啲咯，估计都系。 系咯，即系我见到啦，即系一岁输疫苗通行证咧，咁唔知大概两三点，咁平时好地噶。咁有一大班嗰啲反即系唔反疫苗嗰班啊，嗱坦白讲啊，反疫苗有好多好多种人噶 ，OK，有啲系讨厌政府严打啦， 有啲啊真係可能年紀老唔打啦，有啲係真係怕有後遺症唔打啦咁樣。我好壟斷咁講嗰啲叫反疫苗咯，好冇？ 好， 好冇？真係費事，即係包括疫苗派係咩咧？就算啲俾人逼打嘅，我都當你疫苗派，真係打咗。O K， 唔係㗎，我唔係疫苗。 唔係，我而家係一個籠統嘅講法啫。 O K， 好。 呢、這個你唔認都冇辦法，我當我逼，喂，我屈到你認啊，當係咁啦。咁我見到呢度咧，嗰啲反疫苗派咧出 post 跟住佢話我贏咗啦，跟住恥笑一班， 即係有打疫苗嘅人， 打疫苗嘅人。嗱、咁样喂，坦白讲，以前唔系喎，以前系咩啫？以前一路疫苗派同反疫苗派都系相安无事噶嘛，系咪先？咩都系好少，即系你唔会见到人冤你喂打疫苗啊，喂冤你喂唔好打啦，即系其实甚少除咗王国贤之外， 王国佢边有啊？ 后尾冇啊嘛，因为死得多啊嘛。佢先至話冇啫， 你屈佢好似係咪？ 唔係啊，唔係私人恩怨， 真係有咁講。 佢啲 U 都唔 delete 噶嘛？你聽翻佢大概半年前度咯， 唔止應該，即係再 講個月啦。總之啊，醫院未爆死人之前咧，咁啊，佢係一路又反疫苗嘅，係叫你哋唔好打嘅，係叫啊。到咗一爆咧，佢話我冇叫你唔好打啊，話俾你聽啊，你我只係叫我自己唔好打咋。打唔打你哋嘅事啊？咁样啊 ，OK， 唔紧要，唔紧要啊！即系因为而家佢都当佢自己赢紧咗啦，唔知点解系咪先？咁其实坦白讲，我 某程度上系嘅。 唔系，我个讲法就咁样。跟住 观点啊， 我就问咯，你赢咩啫？你赢咩先？ 唔使打都可以，而家堂食周围去。 你唔系赢嘅，讲真，唔系赢嘅。咁样你系输咗300日，冇得堂食，冇得睇戏。冇得去打浪剪发，冇得去健身室，仲有好捻多嘅咩咩，冇得睇演唱会啦，冇得 先 吓。 咁但系外国啊，成日好多新闻睇到，我唔知真定假，即系要 fact check 下啦。就话咧，好多接受捐精啊，剩嗰啲人咧，要搵啲冇打过疫苗嘅男人，好值钱哦。唔知真定假，我唔知。 唔系，冇，唔系一咩大问题噶。OK， 即系其实坦白讲，你赢喺边度先？嗱，点为之赢先？ 同埋佢而家系可以继续。 唔系，我好简单，你赢，你赢可以赢边度先？喂， 就系唔使打针， 你咪输咗三年啫嘛，咪输咗300日咯。 嗱，我同有得拗，点解咧 ？OK， 我就系被逼打疫苗嘅。 OK， 点解被逼打？ 为咗搵食。 唔系， 系因为我好多地方，如果我唔打针，我唔入得。 如果 有几单生意， 唔紧要，可以攞嚟倾下，因为今日有时间啦。如果打针打疫苗系会令到你会死嘅，你点会打咧？ 唔系，我唔系话佢会死。 唔系，真系好捻简单。即系如果譬如话，我要为咗堂食，你想 IBS 跳落嚟，你就可以堂食啊。你唔会啊。即系如果你真系为咗你自己，为咗你自己， 系、 将来几年之后，个身体冇后遗症。如果你真系认为有后遗症，你点你都唔会打嘅。 错，我唔系咁嘅态度。 OK， 你唔系。 我态度系咩咧？ 即系为咗搵食， 唔系 几年又死都唔紧要。 唔系。我冇话疫苗会死，疫苗真系会打死人。 咁啊，咁样都得啦。 除非系自己讲嘅100万死6个， 系 OK， 自己出嘅。 OK， 咁你咁样一样嘢 OK 得唔紧要？ 啱啱先，你等我听我讲埋先。 咁你系咪嗰6个？ 我嗱，你唔可以咁样。 咁事实证明 每个人有自己选择嘅权利。 OK， 我中意男人，我中意女人。 咁赢咩？ 唔系，我中意男人。乜 赢喺边度？ 你等等先，听我讲埋先。你系咪俾我讲先？ 我就系讲嗰个，你赢喺边度？一路都有讲一个 point 啫。你赢喺边度？你系咪赢咗喺？跟住有几万人每日嚟香港，可能播毒，你赢系咪赢咗呢度？唔系啊，你建造一个危险嘅上面喎。即系我成日讲你赢喺边度啊？即系你赢喺度，你赢唔紧要，即系打飞机唔紧要。我出个铺解释我点解我计点样咁做。我出个铺，你打飞机唔紧要，你打飞机射落咪射埋射落其他人度都唔紧要，你唔好串人啊嘛。你做乜嘢要串人先？ 哦，即系你话佢串人啫。 啊，喂，佢耻笑不？我一路咁讲，喂，你听清楚，唔得就可以回睇听翻。我系话，我见到疫苗通行证取消之后，班反疫苗派嘅人话赢咗，跟住笑一班冇反对疫苗嘅冇反对打疫苗嘅人，笑一班打疫苗嘅人。O K， 先你讲得唔清楚。 赢喺边位？我讲咗你，想使唔使我翻大俾你？ 而家你讲得好清楚，我明白。 O K， 嗱，你赢喺边度？或者咧，坦白讲， 我同你一样， 你点为之赢？我可以话声俾你，点为之赢？你只有一个可能性为之赢。若干年后，三四年后， 全球八成人打咗疫苗嘅人同一时间瓜柴，即系呢三年， 或者有啲特别嘅病， 或者特别有嘅病，长期病患，系啦，咁你就为之赢，咁你赢乜捻嘢？喂，坦白讲，喂，即系我唔系想分化，即系而家香港好捻奇怪噶，如果玩个方法， 补充， 唔系我讲埋好快，好玩个方法好奇怪，反修例运动系咪赢咗？我哋就系输嘅 ，OK 唔紧要，佢哋会赢啊，佢话赢啊，赢喺边度？我揽炒成功。喂，而家系睇嘅，我哋系我一个唔肯认输嘅，输打赢要嘅地方。喂，其实而家俾啲咁样嘅人，俾我争取啲民主都冇卵用啊！ 唔系，其实嗱，我讲就系话咩咧？你咪讲咗阿萧生咯，即系之前选举估人哋话支持特朗普，即系第一次啊，话嗰啲就笑人哋。支持特朗普嗰个嘛，即系特朗普选到嗰次话冇可能啊嘛，调翻转第二次，佢就话特朗普一定赢嘅，连任到嘅，就笑人哋支持拜登嗰啲啊嘛，话冇可能，佢两次都输啊， 咪 因为佢笑鸠，其实估嘢冇问题啊，我 即系估， 即系我哋大家估边个赢边个中，即系赌波有赢有输，咁啊梗系输多过赢噶啦，有几 多 人 赌钱？唔系我赢啊，屌你啦，咪你讲清楚啲啊， 即系 今年我赢啊， 如果唔系 庄 家，唔系马会同埋庄家食屎啦，啱啱先？但系。你唔可以笑人哋，你自己赢咗，你唔可以笑人哋输噶嘛。 Okay. 因为当你有一日输嘅时候，人哋赢嗰啲，你咪想人哋赢嗰啲笑你啊？即系你估嘢就一定系有赢有输噶啦。所以 即系我好惊，你知啦。我出呢铺咧，有我惊好惊俾人话分化噶嘛。我系好甚少啲，系冇人话我分化。即系可能有啲就算打疫苗嘅朋友，就冇打疫苗嘅朋友都认为我觉得啱。喂，你真系赢喺边度先得，大佬啊？喂，你唔好下即系一条赢啊！你冇赢过啊！你一路以来都输啊！三百日你冇得糖食，冇得去沙龙剪头发，冇得睇戏啊！你赢喺边度啊？系咪先？即系你赢都我唔紧要啊！你即系打飞机打飞机咯，一样都冇紧要噶。你有你玩，我有我玩，你做乜要走嚟耻笑一班？哎呀，你哋打疫苗几多戆鸠？喂，人哋打疫苗嘅话，唔系为咗糖食噶。 为咗 生活，唔系你系咯，有佢咪真系为咗生活，为咗佢真系为咗健康噶。有一班人系咁样样噶嘛。哦，你如果为咗健康嘅人，你都唔咩啊？唔系啊，系咪先？咁样我觉得唔通啊！你明唔明白啊？即系我如果我系讲错嘅，我就会要一周俾人屌捻咗啦。喂，分化捻嚟噶咁样做法，但我真系觉得睇唔过眼啊，大佬。 但你嗰啲唔多系嘛？除咗黄安仁有冇烧人啊？ 黄安仁啊，应该笑到扑街啦！ 你唔系应该 冇听我，因为冇人听佢噶啦。 有冇网友？ 屌你老 味，俾你再听啊！ 我屌捻咗啊嘛！我叫咪捻再屌你老味，叫我听啊嘛！我真系屌捻咗啊！真系你捻再俾我啦！屌你啦，我捻烦啊！佢咁样可能 unfriend 咗我添啊！屌你，我屌柒佢！ 哦， 唔好成日俾我啊！我听都唔捻想听。OK 啦，即系咪即系咁咯 ？OK， 咁有冇要补充？ 咪就系话，学你话斋，而家嗰啲黄，你上次有一次都喺节目讲过噶嘛，嗰啲叫做咩话？黄丝，你用嗰啲咩型？ 极 吓、啊，即系你 极到黄啊嘛？ 系咯系咯，即系其实系而家就系个社会就 系咁。唔系啊，我话你听啊，唔打针嘅唔系一定系净系黄丝噶， 即系男。 有啲人真系惊死嘅， 唔系冇问题，唔系 真系噶，我理解接受噶。我理解接受噶，即系男士都 明， 呢个唔系黄男嘅对决嚟嘅，记住。 唔系，我即系话啲人嘅心态，自己唔打，自己有自己原因唔打，就冇问题噶， 冇问题噶， 就唔好笑人哋打嗰啲咯。 系咯系咯， 我从来冇笑你打针啫，我冇笑你打针噶， 我冇笑你屈服。 系咯，你系啊，大家都系咁 啊。我冇笑你屈服，我觉得啱，冇问题噶，大佬。 系咯， 系咪先？ 就唔应该笑人咯，即系 我就咁样啫嘛。即系呢个唔系黄男嘅问题，你记住，即系唔好。系，我系觉得黄极黄嘅人。系好多唔打针嘅，但系讲真，坦白个男嘅，你真系惊啊嘛！喂，我理解明白个，咁呢个系打针同唔打针嘅区别。你打飞机，你唔应该笑人哋啊嘛，明嘅转鸠人哋啊！即系老萧成日讲噶啦，我记得，你唔好嘢仔啊示威嘅场所里边反示威啊嘛。 系啱啊， 啱啱啊，系咪先？嗱你啊，我都唔系冇听啊，不过而家少啲咁解啫，系咪先？好啦，唉。讲即系，如果譬如我真系得罪咗呢啲， 即系嗰啲疫苗派， 系疫苗派嘅，我都讲个唔好意思，因为第二日我又见到， 啊、 咦，真系虚火嚟嘅，第二日冇已经冇出声咯，咁我所以我自己都跟住出咗个 po， 我又见到咁啊，我解释我点解要出 po 串呢班人咯，我解释咗，因为我自我检讨噶，因为我见到咦，你哋都系 第二日冇嘢咯，已经唔会话我捻鸠啊打疫苗嗰啲冇咯，咁啊已经打晒飞机啦，咁啊算啦，咁啊咁我见到你哋平复咗，咁我都觉得，譬如有咩过分咗嘅，我都出咗铺解释我点解讲，但我冇道歉噶，我唔系道歉噶，我系解释诶点解我要出呢个铺嚟笑鸠你哋嘅啫，即系取笑翻你哋嘅啫。OK， 好啦，咁啊呢一节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咁啊都系 CSL 啦，希望你网友 CLS 私隐线， 私隐线啊，subscribe 啦， 啊，跟住 like 啦，咁样啦，留言啦，或者咧，咁啊就此打住啦，翻嚟啦，翻嚟啊，翻嚟啦，咁啊翻嚟系乜嘢咧？即系我重新讲一次啦，睇下先节目系先嗰边嗰个环节咧，我就讲我而家去咗越南啊嘛，咁呢一次我又去咗越南嘅，或者咧， 系， 咁啊我呢次系 plan 一个。好紧密嘅旅行团啊，咁啊系点样嘅咧？我系预算系七号去，十号翻，即系早机去就晚机翻。咁啊七号去就已经去玩噶啦，唱机噶啦。八号又唱机，九号又唱机。咁九号翻嚟之后，十号就走啦。咁啊系 好鬼紧凑， 好系冇停过，话声咧， 即系连玩三晚噶啦， 连玩三晚噶啦， 系 精尽人亡噶啦。 上次系停留嘅四晚， 嗱，我上次有四晚。四晚 咁多日，多日有中间唞一唞，争好远。 系啦，中间唞一唞咁样，去咗特瓜咁啊，去咗繁五老街睇睇。咁上个礼拜嘅节目咧，呢个环节咧，我就讲过，讲下繁五老街嘅。即系我嗱，其实我啊冇去过噶，唔系我去过噶，我冇坐得饮酒嘅，我饮酒。即系点解咧？ 点玩法噶？ 佢系一条酒吧街，一条酒吧街， 唔会贵噶。 咁都成六四五十蚊一支啤酒噶。都成个都唔 即系港币， 围起上嚟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又唔算太平喎， 唔算太平噶， 即系招呼外国游客噶啦， 系啦，佢根本你见唔到，唔系乜系咩，你见好多外国人啦，咁泛五老街附近咧就好多嗰啲按摩场所啊，咁因为我哋咧嗰次咧同阿大的咧就搭啱车，就过咗泛五老街先落车，咁咧落咗一个好黑暗嘅地方。咁周围我嗰啲我就行翻去繁五路街咧，就不断听到啲人讲，呢啲，咁即系行两步就有啊。咁佢哋嗰度全部跟住离开咗繁五路街咧，基本上全部都系鸡头嚟。 嗯， 基本上嗰啲横行又系，只要离开嗰个酒吧街嘅范围咧，就鸡头嚟噶。 英文沟通到，应该。 基本上全部都系英文噶啦，英文噶。反而喺嗰度咧，因为我冇坐低啊。但我系见到咧，嗱我其实我睇过不下2000条视频嘅，其实 YouTube 啊，就我一决定一次去，咁冇话2000啦，可能1000到啦，或者冇1000，可能800啦，800一定有嘅。咁类似呢啲咁嘅视频咧，有酒吧咧，我系见到佢哋咧系好啦，容易沟女嘅。即系而且又譬如 俾钱嘅牛哥系咪啊？即系都系嗰啲，即系点讲唔系沟噶啦，都系交易啫， 交易嚟嘅啫，系咯。但系你会有一种。屌你 即系冇即系冇话即系学你话斋冇话明买明卖， 系啦， 即系类似阿的嗰阵时话翻深圳嗰啲咩有拳手包嗰啲啊，类似不过就可能就都系明买，你话深圳嗰啲唔系明买实价噶嘛，要扣噶嘛，可能呢啲系类似得嚟咧，都开个合理嘅价俾 你， 系咪咁讲啊？ 但大概都系都系2000蚊过夜啦，或者千零蚊过夜啦， 有冇咁贵啊？ 可能同平啲嘅， 你问到未先？ 我上网睇过嘅， 大概 大概系2000蚊唔使个嘢，咁如果一 Q 咧就300万啊，即系大概系1000蚊左右咧，1000蚊唔使，咁上下啦，因为你知价钱就浮动啦，我计港币系咪先？咁佢哋其实基本上好多嘢都有个公价嘅，好多有公价嘅，即系多少唔会少得过500咯，即系上下唔会超过500蚊咯。咁其实你去啲酒吧玩又好，你去卡拉 OK 玩又好啦，都系咁上下嚟。其实基本上，但系咁样只系睇下我哋嗱，我哋玩嗰啲咧就叫华人场啊。 嗯。 咁啊，嗰啲女有99%啊， 华裔 都识讲普通话啦。吓、啊，我哋唔好叫华裔啦，可能 华裔 都算系咯。 佢越籍华裔嘛。 O K O K 得啦，总之佢识99% 咯，本身系 啊，佢99%都识讲普通话噶啦，咁你可以沟通嘅，我识嘅有几个就识睇讲中文添，我而家同一个中文嘅男仔仲沟通紧嘅，沟通紧嘅，沟唔系沟紧啊，沟通紧啫，咁我见到泛五路街就系咁啊，咁你可能坐低，咁啊其实写就，但系我哋唔中意玩，点解咧？阿大的啦，我都唔好中意 咁啊，而嗰度好嘈啊！佢话佢一条街嚟喎，咁啊两边嘅酒吧咧，即系两边都系酒吧嚟嘅，不停播啲好卵劲嘅音乐，好卵大声 嗰啲，啊，即系唔系清吧式啦， 系啦，佢啊大声到咧，你好似落咗 Witch 咁嘅，仲嘈卵过 Witch， 我觉得。咁我咁你知我哋呢年纪大啦，咁样咁啊唔系咁中意，我啲清清静静啊嘛。咁所以我哋嗰次咧都冇连一杯酒都冇饮过。但我睇过好多视频咧，就嗰啲女咧，真系见到噶嘛。啲女系个眼神系点样咧？啊，佢嗰时咧见到啲女系走去望住啲唔系佢唔系望住条路行嘅，啊，佢系望住啲人嘅，啊，咁我见到咦，咁其实坦白讲，如果我哋玩咧，即系就带鳄鱼啊，带咁多架餐去玩咧，咁实吸引到呢啲女一埋嚟望一望噶嘛。即系好简单，你望一望你嗌佢埋嚟玩啦，中意嗰啲啊，觉得靓咪请佢饮杯酒咯。啊，跟住其實某程度已經得噶啦，即係我睇嗰有啲攻略就咁講。咁啊，當然我即係唯得我唔可以好 exactly 講話得定唔得咧，因為我哋冇試過。 哦， 我哋冇試過，但我睇個機會都好大嘅。咁但我本來諗住今次去旅行就試嘅，呢次呢個暗黑團我就試嘅。但係哎呀，唔好意思，即係太撚多場要玩。 係。 咁我哋就可能要太多女要約。咁我自己又約緊一個上次冇屌嘅越南妹，咁可能，所以我而家就應該唔會， 即係打中文字溝通。 係啦，係啦，係啦，溝通 佢明嘅， 溝緊嘅，溝緊 嘅，即係微信有翻譯噶嘛。 係啦，咁唔使翻譯嘅，佢不嬲嘅，佢都用射用中文貼微信嘅。OK， 咁，哦，可能所以我哋都去冇。 因為喂，最近講開題外話， 嗯， 我最近即係揾啲微信群咧，都啱啱識咗兩個越南妹，華僑，全部講都好純正嘅廣東話， 廣東話添啊， 廣東話，甚至乎係比廣州人嗰種口音仲好，因為廣州人你聽到廣州口音， 係啊， 佢直情都冇啊，兩個都好，不過咧， 即係我同你咁樣。 有少少， 我覺得我好正宗廣東話㗎，香港話嚟㗎， 唔係有少少唔同。但系咧就唔系广州嗰只咁明显，你知道广州口音， 系啊， 即系又唔系话东莞口音嗰啲，有即系你明唔明？更加唔系嗰啲 西北控啊，即系西北控， 即系更加唔系淡仔口音添。 OK， 系好纯正嘅广东话，同埋咧好斯文嘅，即系我识嗰两个都系女嚟嘅。 OK， 咁咧都系好斯文，都系其实你如果 白话文嚟噶嘛，佢白话文嚟噶嘛，佢用白话文谂啊嘛。 即系如果我系你咧，我去越南咧，我就会揾呢两个网友，因为睇张相都靓女，真系冇肥人嘅喎。 系啊，唔系冇嘅。即系少咯，系嘛？ 你继续 啊，咁我本来都谂住去下泛五老街啊，或者试下呢叫援交店啊， 系 即系咩叫援交店咧？嗱，我未去过噶，因为我都上网睇到啊。咁原来佢有啲 pub 啊，就好似 乜嘢语言沟通先？ 英文，我估就英文啦，因为我唔清楚啦，佢英文啦。 咁啊，大的得噶嘛，英文 系啊，阿碌都得啦。咁啊，因为今次我哋个团友有一个澳洲翻嚟嘅，佢已经系得噶，系实我唔得嘅啫。但系我哋好似冇谂住去嘅，即系冇时间去啊。 越南网友 ，OK， 哦，唔错喎。好啦，咁我可以讲下啦，即系佢哋有啲叫援交店啊。 嗯， 咁就系一啲pub 啊，嗰啲叫 pub 咧，就啲靓少少嗰啲，靓少少嘅酒吧啦，靓少少嘅酒吧啦。 嗯， 即系唔系好似酒吧街嗰啲露天咁 cheap 啊，咁平啊，佢哋。开始走都可能要千九几二千蚊咁样，即系拍住深圳啦。OK， 应该都贵唔过嘅，拍住啫。深圳好捻夸张，牛哥如果通关啊，我同你去，我谂撑阿小英都系撑一次嘅咋。即系你明，跟住就去阿的嗰啲场玩啊。 OK， 得， 系咪先？ 咁样佢哋有啲援交吧 啊。 咁啊，其实系讲到明嘅，任何一条女。你都系可以带走嘅，当然啦，人哋沟紧嗰啲你唔得啦。佢哋有两种， 系 有一种咧就喺嗰度揾食嘅，即系鸡啦，驻场嘅鸡啦。 系 咁，另外一种咧就去玩嘅，即系就等于系乜嘢咧？你有冇记得我哋八十年代？我可以咁讲， 即系本身有份工， 系啦， 工厂妹， 系啦，就等于我哋以前咧，去八三八啊， 系 你明啊？咁有啲女去打單炮咁搏下你溝啊，搏下你屌，然之後俾錢嘅。 係嗰啲真係唔係講錢嘅，好多時 候。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嗰陣時聽，即係應該係佢唔係佢都係貪玩識食啫。 嗯。 咁你搞完肯俾更加好啦，但係真係唔係一定要俾。 係啦， 即係舉個例， 佢哋個唔同嘅地方咧， 就是其实基本上唔系佢，你就要你就一定要俾啦。 吓、啊，我知我 喺嗰度就一定要俾，因为佢有一个价钱，大概又系我所讲咁样啦。二千蚊过夜，甚至可能二千蚊以下过夜啦。但系一个短聚就大概系1000蚊到咯。 价钱就有冇叫公价定点先？ 基本上佢哋嗱好啦，我睇过晒啲价钱啦， 差唔多定。 咁有啲又会贵多六嚿水咯。 即系佢会同你讲好咗先。 其实你唔使点讲啊，差唔多。 都系明码实价。 你咪俾多咗，俾多六嚿咯。 喂，有啲人嚟讲六嚿好多噶啦，如果当地人。 冇当地人啦，唔系去得个 pub 嗰啲当地人啊，分分钟有钱过你同我啦，系咪先？即系佢哋会有啲咁嘅咁嘅咁嘅叫做援交店啦、 啊。即系你系谂要去噶呢次？ 本来系咯，但系就因为我哋而家。排滿曬啊！又要約女咁樣，又要即係如果我哋約到女咧，就可能會去都去呢啲泛五老嗰啲平少少嗰啲啦。 喂，順便問佢阿大的有冇翻出，會唔會翻出？ 唔會。 呢、這個即係佢全部冇聯絡㗎啦，即係會全部新女。 可能會有一件咯。 OK， 咁大家唔知。咁我哋個行程啊，嗰啲留翻下個禮拜講。係。其實咁除咗有因為我上網睇㗎咋。咁我因為我哋住喺日本街附近啊。日本街附近咧，其實係咩地方呢？咁日本街就係一個充滿雞竇嘅地方。咁啊，奧代啊，你知唔知奧代啊？ 唔知。 越南旗袍。 哦。 咁咧喺嗰度咧，著住奧代衫嘅人咧，就喺嗰條街入邊著住奧代嘅，就一定係噶啦。 O K。 咁佢又好簡單啦。咁你去到咁啊，其實大概個價錢唔算平嘅，都成四嚿水嘅。一Q 四嚿水为港币啦，450至650啦 ，OK， 咁啊佢你啊， 咦咁你如果你咁讲 贵过香港噶， 系咯，点解系咯？不过招呼外国系咪 后生？我就唔知啦，系咯后生啲啦。咁其实我入过去睇过嘅，啲女都 OK 嘅。 你经过真系睇过，你唔系上网睇， 唔系上网睇，我即系入过去嗰条街行过嘅， 即系望落去就唔系新兴大厦嗰啲，即系年 唔系啦，系啦，嗰啲 系成个后生， 好嘢嚟嘅， 好嘢嚟嘅得。 嗱，最奥代。你知奥代是可以几 咁？我又问下先，唔系我又问下先。日本街基本上都系专系招呼游客噶啦。 系啦，因为佢嗰度咩？点解为之日本街咧？ 系 嗰度因为有好多日本料理，好多日本人喺嗰度开日本料理，嗰度食嘅日本料理系最正宗嘅呢个。啊，咁而且我哋住嗰条街咧，基本上就嗰附近啦，通基本上除咗我哋香港人之外，基本上附近咧都系嗰啲韩国人同日本人。 嗯 ，OK， 佢哋真系混杂晒喺嗰度。咁你去到嗰啲日本街咧，咁当然佢会嬲你啦，佢会嬲你啦。咁你其实你都可以同佢讲下价，我上网喺我度讲价。 嗯， 咁其实讲唔讲都好啦，大致上都系450至650蚊 一 Q， 一 Q。 有冇好似香港咁45分钟、60分钟定点先？ 呢样我就唔知啦。但系除咗呢样嘢，亦都有过夜噶。 嗯， 咁过夜就你可能要同间场景啦。咁傾完之後咧，其實你就可以跟住帶佢去酒店，因為我有幾條視頻咧，都係講嗰啲嗰個男仔 帶條女走。 當然佢過程係點溝個冇啦。咁只係話我去入咗呢度，咁跟住最後咧，佢就話自己已經帶著撚咗女啦。小心啲你啊！依約咗女啦，跟住就坐車去佢酒店啦。咁如果我哋仲撚近咧，我哋酒店直行就到啦。 你講嗰啲視頻係？要做普通话定系普通话？ 普通话 定系英文？ 普通话，我唔识英文啦。咁通常嗰啲都系台湾人或者大陆嗰啲咁 台湾多啊， 好多真系好多。咁下个礼拜我会讲下啲台湾团啊、暗黑团啊，或者嗰啲咪消费啊，嗰啲玩法咧，其实系好有趣嘅，或者系好平贵，我唔知道我同你有得拗嘅，同你有得拗嘅。我知你个立场咧。咁下个啦，留翻下个礼拜讲。咁佢哋除咗呢样之外咧，当然有好多啲揼骨场啦、按摩场啦，咁其实就风卷游人啦。我哋喺嗰度揼骨咧，就通常系围起上嚟，好似系六十万啊， 嗯， 六十万到咯。 六十万即系几多钱啫？ 200蚊左右咯。 60万200。 啊，咁啊揼两个钟头啦，足两个钟啊。 咁即系100万就300蚊。 咁就唔100几万啦，或者120万啦，咁样就 三百蚊， 系啊，咁上下啦。即系你，因为你知啲 要转嚟转去啊。 我唔系好熟，但系我计到大家类似下，唔差唔多啦。咁你其实可以去到好多嘢玩嘅，好多嘢玩嘅。 即係除咗食嘢啊嗰啲，又其實好多好多地方都好食嘅。即係我求其去一間酒店食個牛肉湯鵝，哇！我食一次之後，我跟住我連續四日都係嗰度食，都食早餐，都係食翻牛肉湯鵝，係好食到咁樣樣。即係而家香港我已經唔食噶啦，屌你唔食牛肉，唔食越南河噶啦，即係唔撚掂啊，完全唔撚掂。咁你其實可以即係嗰度吃喝玩樂都平，即係唔好話平啦，總之都真係好食啦。OK， 咁啊，當然啦，咁呢日就呢一日咁啊，我錄音啊，而家係而家你聽緊嘅時間。出街嗰日就我喺越南啦，咁啊差唔多應該走啦。咁啊，因為第二朝我就走啦，咁樣啊，咁啊都希望呢次嘅旅程愉快啦。咁啊，希望網友都會聽可以跟住繼續逗留喺自南俱樂部聽下我跟住落嚟呢一個新嘅之旅啦。嗱，當然呢次新嘅之旅之前咧，下一個禮拜咧，我就講下跟團啦，好嘛？ 好啊， 跟團真係同你有得拗噶。嗱，咁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都系嗰句啦， 神山虎 系啦，可以望望有买神山虎啦，因为其实我已经入多咗箱噶啦，已经系因为我谂通关啦嘛， 系 嗱、啊，即系几多戇鳩啊！即系如果我知道一日限额30,000咧，我就唔捻柒买住噶啦， 都唔怕嘅，都唔会点过 啊，咁啊唔会过期嘅，啊咁唔系扎住啲钱啊嘛，咁啊嗱，我入咗箱啦， 喂有冇生意好啲啊？通过关？ 未知啊，未知啊，我希望生意好啲啦。咁 有啲人可能知道通关买定啊， 都有啲，嗰个会系多少少，但系都唔多噶啦，都唔多。咁当然啦，希望咧我有继续买神山裤啦。咁啊，亦都希望我有打赏下啦，因为就坦白讲，做一集呢啲咁嘅展览，我去一次越南去讲话，即系你谂下，你因为使几捻多钱？ 哇，预计价钱啦吓， 预计价钱我会我同阿碌讲啊，跟住阿碌都去。咁啊，基本上我哋预3,500一日嘅啫。 即系四日14,000 咁上下啦，咁我就叫阿碌，不如唔计， 唔系，即系计埋机票、酒店就两皮嘢，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差唔多。 连埋平时食饭啊， 系啦，连埋食饭，我觉得应该就4,000唔使，其实就4,000唔使嘅。咁下个礼拜或者我攞翻啲资料出嚟，我你哋讲下啦。 系啊，你要咁样又可以做到几集节目 啦。系啦，唔使下个礼拜，呢次下个礼拜我就讲下啲暗黑团， 好 啊，讲下啲消费啊，或者我哋嘅消费。咁再下个礼拜我又讲返呢次新嘅越南之旅㗎啦。OK， 咁希望大家除咗神山虎之外打赏下啦，因为你见到啦啊，我真係消费唔少 㗎。 佢坦白讲咗其他我一位神功啦，即係自己条遮啦，二都系为个节目先至去㗎咋。咁我不如我等等博抽签去返大陆 系先。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暗黑团见。